张良拾鞋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个小伙子名叫张良，他很爱学习，读了许多许多书，可是他老觉得自己学的东西很少。唉，要是能跟着一位老师学，那该多好呀。有一天，张良出去散步，一边走一边还在想，我上哪儿去找老师呀？走着走着，张良来到一座石桥跟前，抬起头来一看，桥头上坐着一位老公公，白头发，白眉毛，白胡子，身穿一件黄颜色大袍子，他翘起一只脚，穿着鞋子，可没拔上鞋跟，那只脚一晃一晃，啪嗒，鞋子掉到桥下去了。小伙子，下去把我的鞋拾起来。呀，这老公公怎么了？自己掉了鞋子，怎么叫人家去拾呢？张良挺不乐意，心里想，我又不认识你，干嘛跟你拾呀？可是他再一想，老公公这么大年纪，自己去拾鞋子该多累呀，帮老人做点事儿，应该。他想到这里，就跑到桥下去，拾了那只鞋子回来，交给老公公。哪里知道老公公没有伸手来接，只把脚一翘说，给我穿上。张良先是一愣，后来还是帮老公公把鞋子穿上了。老公公摸摸胡子笑了，站起来大摇大摆地走下桥去。这位老公公也真怪，叫人家帮他做了事儿，怎么连一声谢谢也不说就走了呀？张良心里一琢磨，这位老公公也许是位很不平常的人呢，就悄悄地跟着他，想看看他住在什么地方。老公公在前面走，张良在后面跟，走呀走，跟呀跟。忽然，老公公回过头来，对张良说，你是好样的，我很乐意教你学点本领。张良一听乐坏了，赶紧走上前去行了一个礼，说，请您做我的老师，我一定用心学习。 好吧，五天以后你一早在那座石桥上等我。 到了第五天，张良一早起来洗了脸，跑到石桥跟前一看，老公公已经在石桥上了。老公公说， 小伙子，你迟到了，你应该在这儿等我，怎么反而让我老人等你呢？你回去过五天再来。 又过了五天，张良一听到公鸡喔喔叫，就起了床，脸也不洗，就急急忙忙往石桥跑去。这回呀，他又迟到了。 老公公挺生气，说，你怎么又迟到了？过五天再来。 说完话，转过身子就走了。张良心里难过极了，他迟到了两次，还能再迟到吗？三天过去了，到了第四天晚上，张良躺在床上，身子翻来覆去睡不着觉，不能再迟到了，怎么也不能再迟到了。张良看看窗口外面的月亮，这时候刚刚过了半夜，他就一咕噜爬了起来，跑到石桥上去，一看老公公还没来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张良恭恭敬敬地站在石桥上，等呀等呀，一直等到天快亮的时候，看见一个人影子慢慢地朝石桥走来。啊，老公公来了。老公公点点头，笑眯眯地说， 你真心诚意想学习，是个好小伙子。 说着拿出一叠书来交到张良手里，对他说， 这些书你用心去读吧，书会使你变得更聪明更能干。 这位老公公叫黄石公公，他给张良的是讲怎么指挥打仗的书。张良用心学习这些书，学到了许多本领，后来成为一名有名的军事家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